人永远爱人在身边，只怕太过冒险，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。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， 多点快乐片段，城里的月光。

牵留，谁把他的线剪得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不要将你的绑住一秒，我也知

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越丰富，不再留恋。此刻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。不过一季的时间，如飞回到从前。 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，涂抹艺术教育

一生。 Lesson one. 书中的男孩李磊，身边的女孩名叫韩美美，还有吉姆莉莉和露西，凯特琳涛和昂口王，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 Polly， 它到处飞。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，谁和谁偶尔还能细细回味，书中他们的喜与悲，书外身后的是与非，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暧昧。后来听说李磊和韩美美，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，露西回国去了上海，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。吉姆做了汽车公司经理，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。林涛当了警察，昂克王他去年退了休。有点遗憾，李磊和韩美美，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。一样的是，我们都有了。不曾料想的以后，还好玻璃他还活着，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，他永远都不会老，在心底不会飞走。

知道自己的